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清晨的美好时光里，感谢有您的守候。这里是歌飞扬，和您一起纵情山水间，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周六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跟随哈布尔去到草原，在一季有着蓬勃生机的春天里，来分享这首《美好的品格》。 是谁的爱，重新问世情，一首牧歌留下多少传奇，苍老和白露一股英雄气，流动在草原滚烫的脉搏里， 谢谢蒙克以歌声的方式进行了深情的邀约，草原请你来。尽管我们极有可能因为汽油耗尽而滞留在草原当中，可是那里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是那么无法让人拒绝。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几乎每年都在畅想漫步在草场的那个画面。生活在城市中久了，真的特别想去那样天高地远的地方，开阔内心。无论是读书还是行走，总得有一个在路上，对吧？这里是歌飞扬，宁可走天下。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西南傣家村寨，杨钰莹要你带来这首经典的《月光下的凤尾竹》。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指出去真话，风在 不去查，只出其真话，风在镜上去谋划，敲钟过的地方都叫做故乡，有你在身旁我就不孤单。山上千回千回百转，几度喜乐悲欢，仿佛美丽的几声话，永远守在心间。 谢谢哈尼小王子李维珍带来的这首《七珍花》。曼妙的《七珍花》说的是哈尼族人民的生活，讲述了哈尼族崎岖漫长的迁徙岁月。你是否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爱与坚持呢？人们将七珍花作为图腾绣在阿卡的服饰当中，告诫后人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希望族人能够加倍珍惜。旋律部分由哈尼族的一首九歌改编而来，豁达里有落寞，豪爽里有心酸。好了，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让我们跳转到陕北，来听歌手王二妮儿带来的这一首老歌翻唱《崖畔上开花》。黄土高坡上的歌曲魅力在于，你只需聆听，便会觉得那里的葛凉凉、草和沟都具有生命的活力。歌飞扬，刘慧邀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看见远处一面面红旗，难道是我的哥哥回来了？ 有家 今天我又站在山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杜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位于甘肃省东南部，被人们赞誉是陇上江南，是一个风光优美、民风淳朴的旅游胜地。而歌曲《故乡陇南》正是为诠释这一方盛景孕育而生，朴实浓厚的情感里展现着陇南的优美风光和人文历史。演唱者是曾经唱红五星红旗的歌手陆媛媛。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各位策马在茶马古道，阎维文和谭晶带您来领略普洱茶马古道情歌的动人魅力。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长得俏，他有位情郎住在对面半山腰，乡下的农舍有位姑娘长得俏，他有位情郎住在对面半山腰，香蕉树上结满了香蕉，姑娘想起丰收就啊就会笑。园里的香蕉树上结满了香蕉，姑娘想起家去就啊就会笑。笑笑笑，勇敢的跳舞。笑笑笑，笑笑，勇敢的跳舞。笑笑笑，笑笑。 叫声。 成员包括汉族、佤族、布依族，融合了云贵地区原生态音乐、民乐、摇滚、雷鬼等元素，制造出了世界音乐当中新鲜和动听的声音。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他们的一首《姑娘的酒窝》。接下来我邀请大家继续停留在这里，分享女生雷佳为你带来的另一番音乐的景致，山山林林飞木歌。 太阳啊，照大地，一地夕阳呀，啦啦，笑呵呵。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谢谢巴金旺甲为你讲述的来自藏家的一首阿若布姆。虽然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听得懂歌词，但是歌声中传递出的虔诚与真挚足以打动你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来自新疆的一位阳光洒脱充满活力的歌手艾尼瓦尔江带来的一首泼水歌，改编自新疆民间流传的经典老歌。这种轻松时尚简单欢快的风格真的是很有感染力。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影留声，我是刘慧。格飞扬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一整地的水桶往外泼，泼在我的皮鞋上，呀路上的行人笑呵呵，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 对不起对不起，向你行个礼，请你不要对我那么的生气。 没关系没关系，向你敬个礼，我会对你笑嘻嘻。昨 们见过，你真的水桶往外泼，泼在我的皮鞋上，呀路上的洗的小呀小河河，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向你敬个礼，我会对你笑嘻嘻。没关系，没关系，向你敬个礼，我会对你笑嘻嘻。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